春芳演唱的《困难吓不倒革命人》。 困难吓不倒革命人。 把救恩把你愿分，为一个留学习人一起这边也可能，我何不割下自己菜上的地，不得做马场上的米。对呀，不必送到南州去，不必谁将不为生，贫人不为去寻找，我们不为寻代志，他愿意一 接下来是张云霞演唱的《相思曲》。 妈妈，我要与你一同回大陆去。 不，珍珍，你不能去。 我为什么不能去？ 朝阳，你要为两只和家东宝有千万三生年离愁别恨绵绵长 下面是吕瑞英演唱的《奥雷依兰》。 Thank you.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江杰选段，先请听尹桂芳演唱的《哭老彭》。 一片 脸淡定，向阳看，向阳看。 楼旁的身影像河畔， 下面是尹桂芳演唱的《春蚕到死丝不断》。 把青春陪酒 却民间不语，八岁不杀四子犯，不朝他不死人，爸爸生死自人间，一世转辛苦自觉的， 下面请听戚雅仙演唱的《婚姻曲》。 Oh. 最后是戚雅仙、毕春芳演唱的《新年喜洋洋》。 雪天，你心

Thank you. 与你海枯石烂。 再请听董珂蒂演唱的《二堂放子》。 神机飘飘，心中事深深知晓， 下面是吴海丽、毛维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牛四，裤子里把不完全讲，翻天我烦恼， 天上地下是家人， 我是天上心肠难同啊情分，我为你情愿把心偷，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压身， 爹娘，爹。

南瓜团圆圆来，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南 洋花啥？我在这儿呢。 那边乱弄。